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获奖者作品展播。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格拉斯的《我的世纪》，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蔡红军，由演播艺术家联袂演播。 1947年，演播张鹏。 在那个前所未有的冬天，我们忍受着-20度的严寒。由于易北河、威西河、莱茵河的水道全部结冰，在整个西方占领区内部用船运输鲁尔区的煤炭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我当时担任汉堡市供电局的局长。正如布劳尔市长在广播讲话中强调的那样，局势还从未这么毫无希望，甚至在战争年代也没有到这一步。在持续不断的霜冻期里，共有85人被冻死。请您不要问我因为流感死亡的人数。由市政府方面建立的几个供取暖用的大厅，不管是在埃姆斯比特、巴尔姆贝克，还是在朗根霍恩和万德斯贝克，多少也提供了一些帮助。因为我们去年积攒下来的煤炭储备都被英国占领当局没收，交给了军队。而汉堡的几家发电厂的库存煤炭只够再用几个星期，所以必须做出强制性限制用电的决定，在所有的城区实行拉闸断电。快速火车限制运行时间，有轨电车也同样如此。所有的餐馆从19点才开始营业，剧院和电影院全部关闭，100多家学校被迫停课，对那些不是生产生活必需品的企业减少工作时间。是啊，确切的来说，情况越来越糟，甚至医院也受到限制用电的影响。卫生局不得不停止在布莱纳大街的免疫中心大量进行的 X 光检查。另外，由于前一年的油料作物产量很低，本来就含热量很低的食品供应实际上就仅仅停留在纸上。每人每月分配75克人造黄油。德国参加国际捕鲸船队的愿望遭到了英国当局的拒绝，当地的几家隶属于荷兰乌尼莱维尔集团的人造黄油加工厂也就没有希望得到援助。没有人提供帮助，到处都是饥饿和严寒。您要是问我谁是最大的受害者，我今天只能说是那些房子被炸毁的人和从东边来的难民，他们不得不栖身在废墟堆中的地下室里，或者住进棚屋式的职工宿舍和尼森式的活动房。对那些当时境况已经好起来的人，不能不进行谴责。虽然我这个局长不是主管住房事务的，但是我也一定要亲自去检查一下这些匆匆忙忙用弯成拱形的波纹白铁皮在水泥地上搭起来的临时应急住处。还有瓦特斯霍夫的那些棚屋式的职工宿舍，那里的情况简直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刺骨的寒风呼啸着从所有缝隙钻进屋里，而且绝大多数的原铁炉都没有生火。老人们不再离开床铺， 谁还会感到奇怪呢？如果穷人中间最穷的人在黑市交易中再也没有任何可供交换的东西，那你用一个鸡蛋或者四根香烟可以换到四块煤球，那么他们就会绝望，或者走上违法的道路。那些房屋被炸的人和被赶出家园的人的孩子，参加抢劫运煤火车的特别多。我想承认，我当时就没有做出一个符合规定的判断。在一些高级警官在场的情况下，我在蒂夫斯塔克火车编组站亲眼看见了这些违法的活动。在夜幕的掩护下，这些身影不怕任何危险，他们中间有青少年和小孩，他们带着口袋和背篓，利用每一个暗处。只是有时也被弧光灯照住，有一些人从车厢上往下扔，另一些人在下面捡，他们很快就消失了。可以设想，准是背着沉重的货物高高兴兴的。因此我请求铁路警察局主管这次行动的那位负责人，这一次就不要采取行动了。但是大搜捕已经开始，探照灯把这块地方照得通明，扩音器增大了下命令的声音，警犬狂吠。直到现在，我仿佛还能听见吹哨子的声音，看见那些孩子们憔悴的面孔。他们哪怕是哭也好啊，可是他们甚至就连哭也哭不出来。不，请您不要问我当时的心情如何，对您的报道还可以说的是，大概也没有别的办法。市政机构尤其是警方有义务不能袖手旁观。直到三月，严寒才开始减弱。 听众朋友，您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世纪》。 1948年，演播浩然。 我和妻子实际上是第一次真正想去度假。我们这些领退休金的小小老百姓必须省吃俭用，即使帝国马克已经几乎不值什么钱了。我们俩一直都不抽烟，所以我们可以用香烟票通过黑市为自己换点东西，甚至还能略有结余。当年什么东西都要凭票。就这样，我们去了阿尔高地区，但是一直都在下雨。我妻子后来为此，也为我们在山区的经历以及发生的其他事情做了一首真正押韵的诗，而且是用地地道道的莱茵兰方言，因为我们俩都出生在波恩。这首诗的开头是这样的：雨三天三夜下个不停，看不见天，看不见山，看不见心。当时客栈里和外面到处都在议论终于就要发行的新钱，也就是说在两天之后正式发行。这是一次美好的度假，偏偏又突然来了新货币。这就是我妻子做的事。虽然还不到理发的时候，我也赶紧让村里的理发师给理了个发，付的是旧的帝国马克，而且理得比平时要短一些。我妻子也让人把头发染成了栗褐色，还烫了长波浪，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然后就不得不打点行装结束度假。无论是去哪儿的火车，尤其是去莱茵兰地区的，全都挤得满满的，几乎就像仓鼠在囤积食物的旅途中，因为人人都想尽快地回到家。安奈丽则为此做了下面两句诗：火车挤得又满又满，人人都为货币发了疯。回到波恩，我们就迅速赶到储蓄所，把剩下的那点钱取了出来，因为在下一个星期天，也就是6月20号正式开始兑换，也可以说开始排队，而且是在雨中。 那是一个到处都下雨，下得不停的日子，不仅是在二稿，我们排了3个小时，队伍可真长啊，每个人都得到40马克。一个月之后又得到了20马克，不再是帝国马克，而是德国马克，因为帝国的一切反正都已经过去。这本来应该是一件公平的事，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肯定不是为了我们这些领退休金的小小老百姓。我们第二天就看见的东西完全可以让任何人头昏眼花，就像是有人念了一句咒语，突然之间所有的橱窗都变得琳琅满目了，香肠、火腿、收银机，不是木头鞋跟的普通鞋，各种尺寸的男士西装，而且是精纺全毛的，当然一切都是囤积物品，全是那些货币投机商干的，他们像仓鼠一样的囤积物品，直到真正的钱出台。后来人们都说，这一切我们应该感谢那个抽粗雪茄的艾哈德，还有那些美国佬，是他们秘密地印制了这些新钱，他们还负责管理，让这种德国马克只在所谓的三国占领区之内流通，不得流入苏联占领区。因此苏联人也马上在那边印制了自己的马克，关闭了所有通往柏林的道路，这样就出现了空中桥梁，我们德国从钱上来说也就从此被分成了两个，东西很快就变得紧张起来。对领退休金的小小老百姓本来就是如此，因此安内利泽做了两句诗，他们给我们的绝对不是这个比率，没有钱的生活真不好过。毫不奇怪，赫尔曼同志在我们地方协会骂骂咧咧地说，这么多的东西突然之间从何而来？私人经济不是为了满足需求，而是仅仅为了利润。他说的有道理，即使后来情况渐渐有所好转，但是对领退休金的小小老百姓来说，手头仍然总是很紧的。我们也就只能站在满满当当的橱窗前面发出叹息，别的什么都干不了。真正不错的只是在新鲜水果蔬菜上市的时候，樱桃每磅50分尼，花菜每颗65分尼。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精打细算。幸好我妻子把她的这首押韵的诗，标题是《逃出二稿》，寄给了科隆广播电台参加有奖比赛，真应该为我的最美好的度假经历写上一首赞美诗了。我该怎么说呢？他获得了2等奖，这就意味着到手20个新的马克。在评论报上发表又是10个马克，我们全部存进了储蓄所。总的来说，只要可能，我们总是想法子存点钱。然而在这之后的这么多年，我们一直也没有存够一笔钱再去度一次假。我们的确是就像当时人们说的，货币的受害者。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世纪》。 1949年，演播丁涵。 你想象一下，我亲爱的乌里，世界上还真是会出现一些征兆和奇迹。前不久，在我的晚年还会有一次特别的相遇。他还在，那个美丽的英格，他每次冷静的出现，自然而又优美。当年，或者我是否应该说，在希特勒的时代，总是极大地刺激了我们这些失窃亲的小伙子，让我们激动万分，有的连话都说不出来，反正是把我们搞得神魂颠倒。我现在甚至可以自我吹嘘，我当年曾经战战兢兢地来到离他只有一臂之隔的地方。不， 不是在谢湖边上露营的时候，而是在我们一起为冷得发抖的东部前线组织冬季援助的时候。在堆放和包装内裤、套头衫、保暖万套和其他羊毛制品的时候，我们扑向了对方，但是最后只是一场充满痛苦的狂吻。躺在毛皮大衣和羊毛衫上，事后我们浑身都是樟脑丸的味道。重新回到现在的英格，尽管我们都已经满脸皱纹、银丝缕缕，年龄在他身上也发生了作用，然而在这位施特凡女博士的身上仍然发出那种受青年运动影响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当时已经把她带到了较高的位置。你一定还记得，一次提拔接着一次提拔，最后她在德意志女青年联盟担任了大队长，我们俩呢则只是我当了少年团小队长，你当了中队长。但我们后来穿上了空军辅助人员的制服，那个褐色衬衫、领巾、植物绦带，也被叫做猴子的秋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然而英格却一直到战争的最后几天都把他的那些姑娘团结在一起。他羞答答地在我的耳边说道，照料后伯莫瑞的难民，在野战医院唱歌，直到苏联人来了以后，他才脱离了德意志女青年联盟，没有受到任何肉体上的伤害。不要对你阅读这封信的耐性过高要求了吧。我们是在莱比锡图书博览会期间相遇的。在图书博览会的框架计划里，有一次杜登协会的得到工农国家允许的专业会谈，杜登协会的会员中两个德国的人都有，我也是会员，不久也要像你一样成为退休教授。然而我在语言学方面发表的钻牛角尖的意见，在杜登西方阵营仍然将继续受人关注。我们同杜登东方阵营的合作基本上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才有了这次相遇。因为英格作为有成就的语言学家，也是全德语言改革联合会的成员，在这个联合会里奥地利和瑞士德语区也有发言权。我不想用我们在改革书写规则上的争执来烦你，这座大山早就在震痛，总有一天会生下那只尽人皆知的小老鼠。有趣的只是我和英格的幽会私语，我们彬彬有礼地约好一起在梅德勒商业长廊喝咖啡吃点心，是他请客，我要了一份名叫鸡蛋薄饼的卢克森地区的特产，小口小口地啃了起来。在简短地扯了几句专业问题之后，我们谈起了石切钦的那些青少年时代。开始只是那些通常的中学生之间的事，他犹豫不决地在我们共同的希特勒青少年时代的那些记忆残片中翻寻着，费力地找出一些隐喻，比如在那些骗人的黑暗的年代。他还说人们玷污了我们的理想，滥用了我们的坚定信念。然而当我提到四五年以后的时候，他一点也不费力地解释了他转入社会主义阵营的系统变化，同时也是色彩变化。这种变化在只有一年半的宽限时间之内得以实现，他称之为是痛苦的皈依反法西斯主义。在自由德意志青年联盟的时候， 他也是很快就青云直上，因为他在各个方面水平都很高。他讲起参加民主德国成立庆典，那是在49年，众所周知是在格林当年的帝国空军部举行的。然后他又参加了世界青年文艺汇演、五一节游行，勤奋地对固执的农民进行过宣传鼓动，甚至还参加了农业集体化运动。然而在这种勉强的，按他的话来说，全靠扩音喇叭进行的宣传鼓动中，他渐渐地产生了怀疑。尽管如此，我们美丽的英格一直到现在仍然是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党员，他向我保证，这个党员他要一直当下去，同时努力用建设性的批评去对付党的疏忽。我们接着谈起各自家庭的逃难路线。他家是从陆路到了罗斯托克，在那儿扎了根。经过证实，他是工人的孩子。英格的父亲曾经是火神造船厂的电焊工，很快他就能够进大学读书，为后来的党内仕途铺平了道路。你知道，我的父母从水路先是到了丹麦，然后流落到了施莱斯维希荷尔斯泰因，准确地说是皮纳贝格。我对英格说，是啊，幸好易北河把我冲到了西边，英国人抓住了我。我向他列出了我的几个阶段：蒙斯特军营的战俘生活，格根廷的姨妈，补做的中学毕业考试，在那里的大学的最初几个学期，在吉森当助教，获得美国的奖学金，等等等等。在我们闲聊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们西边的发展过程竟有吃亏的一面，也有优惠的一面。褐色衬衫没有了，但是也没有再让我们穿上蓝色衬衫，这都是表面现象。英格说，我们还有信仰，而你们在资本主义社会早就失去了任何理想。我当然进行了反驳，从前也不缺少信仰，当年我穿着褐色衬衫，你穿着雪白的衬衫和到膝盖的裙子，你可是深信不疑呀。我们当时都是孩子，上了当，受了骗。这就是他的回答。在这之后，英格变得很固执，他过去也总是会这样，他不会容忍我把手放在他的手上，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他更像是在对自己说话，低声道出了他的自白。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我们那里出现了偏差。我的反应就像是没有经过任何考虑。我们那里也是这样。然后我们只谈业务，谈到了杜登协会及其权德的争执，最后谈到了书写规则的改革。我们俩的观点相同，这种改革必须彻底，否则根本不会见效。只是不要搞任何半拉子的东西，他大声说道，脸上的红晕一直到了发际。我点了点头，陷入对我们的青年时代的爱情的沉思。 听众朋友，格拉斯的《我的世纪》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监制丛林、张敬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刘莎。 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天津文艺台联合制作。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是格拉斯最初始于一个简单想法，便投入工作。他再次埋头在历史进程、杀人的战争、思想的迫害的故事堆里，把那些通常很快就要被遗忘的东西昭示于众。按照巴洛克式年历故事的传统，写一百年一百个故事。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格拉斯的《我的世纪》，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蔡红军，由演播艺术家连袂演播。 1950年， 演播张鹏。 科隆人都把我叫做一块狂欢节的小饼干，因为我曾经当过面包师，那还是战前好多年的事儿。没有任何恶意，因为按照伟大的维利奥斯特曼的说法，我在所有其他人之前就成功地创作出几首最好的供人们手挽手摇来晃去的圆舞曲。1939年，当我们最后一次庆祝狂欢节，高喊科隆万岁的时候，你这头活泼的小鹿，你是头一号，直到今天还能听见有人在唱喂船长先生啊，就是靠这首歌。我让那条小小的米尔海姆摆渡船永世流芳，然后就没希望。直到战争结束之后，我们可爱的科隆只剩下一片废墟。占领国当局严格禁止我们庆祝狂欢节，未来的一切都显得凶多吉少。这时我靠《我们是三国占领区的土生土长的人》这首歌一下子出了名，因为科隆狂欢节的小丑们绝对不会听从别人的禁令。越过废墟，用剩下的破衣烂衫打扮一下，红色的火星，所有的孩子，甚至还有王子卫队的一些残疾军人，就这样从雄鸡大门出发。1949年，战后第一次狂欢节的三颗星就是王子、农夫、少女。亲自动手开始清除完全倒塌的居尔策尼西里面的垃圾，这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因为最美好的聚会总是在居尔策尼西举行的。直到下一年我们才得到许可正式庆祝狂欢节，恰逢建成1900周年纪念。古罗马人在公元50年建立了我们这座城市，命名为科隆，因此主题词是科隆的现在与过去，自1900年以来。可惜这次狂欢节的主题歌不是我做的词，而且也不是我们这些专家，不是尤普·施吕塞尔，也不是尤普·施密茨，而是一位叫做瓦尔特·施坦因的。据说他是在刮胡子的时候想出了谁有这么多钱，谁就应该付这首歌。必须承认，这正是符合当时的气氛。谁有这么多钱？谁有这么多钱？ 也有人在广播电台传播这支工人们手挽手摇来晃去的歌曲《他姓费尔茨》。真是个聪明的机灵鬼，因为那个施坦因和这个费尔茨实际上就是一个人，虽然是一个恶意制造的地地道道的骗局，而且是一帮真正的科隆小集团，但是谁有钱谁就应该付这首歌一直唱啊唱啊。因为这位施坦因或者说费尔茨找到了适当的调子，在货币改革之后，谁的口袋里都没有什么钱，至少普通老百姓没有。然而我们的狂欢节王子彼得三世，他总是有足够的钱，他是经营土豆批发的。我们的农夫在埃伦菲尔德区经营一家大理石加工厂，我们的少女威廉明尼根据章程必须是一个男人，也是家境殷实，他是珠宝商兼黄金饰物制造商。在市场大厅和女小贩们一起庆祝女人狂欢节的时候，这三颗星也就是向周围撒钱。我想讲的是星期一的狂欢节游行，雨下个不停，尽管如此也来了100多万人，甚至有从荷兰和比利时来的，就连占领军也一起庆祝，因为这时差不多什么都允许做了。如果在想象中，干脆就把那些到处都阴森可怕的闯入视野的废墟撇开，整个情况几乎就跟从前一样。这是一支历史的游行队伍，有古代日耳曼人和古代罗马人，最前面的是乌比尔人，据说科隆人就是起源于这个部落，然后是跳踢大腿舞的和为火神伴舞的小玛丽们，音乐开道，总共差不多有50辆彩车。如果说前一年我们又来了，干我们可以干的事儿啊，这样的话只是说说而已，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事儿可以干。但这一次则从彩车上给孩子们和小丑们真的扔下来大量的糖果，大约有1250公斤。4711公司从一个移动式自动喷泉里朝观众喷洒了几千升真正的科隆香水，人们开心的手挽手摇来晃去，谁有钱谁就该付。这首流行歌曲风行了很久，在星期一的狂欢节游行时没有多少跟政治有关的内容，因为有占领国当局在盯着。只是在游行队伍中有两个假面具大头娃娃格外引人注目，而且总是紧贴在一起，甚至还相互亲吻抱在一起跳舞，真可以说是情投意合呀。这当然有些令人作呕，而且也是恶作剧，因为一个假面具大头娃娃真真切切地勾画了上了年纪的阿登纳，另一个假面具大头娃娃则是那边的山羊胡子，也就是乌布里希。人们当然对狡猾的印第安酋长和西伯利亚的山羊开怀大笑。这也是在星期一的狂欢节游行中唯一出现的整个德国的东西。反对阿登纳的人很多，科隆狂欢节的小丑们从来就不喜欢他，因为战前他在科隆当市长时曾经发表过反对狂欢节的讲话。他们真希望能够禁止他当联邦总理，而且还是永久性的。 当我们静静地聆听百年百届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时，我们仿佛被带到了世外桃源，听到了孩童们的朗朗笑声，这笑声启迪人们，快乐比智慧还重要，那是一种催发新生命的快乐。 1951年，演播流沙。大众汽车公司尊敬的先生，我不得不再次申诉，因为我们一直也没有得到您的任何答复。难道就是因为命运已经对此做出了决定？我们居住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吗？我们的小屋在马林波恩紧靠着边境，可惜自从不得不建起防护墙之后，我们就再也过不去了。如果您不回信儿，这是不公正的。我丈夫从一开始就在贵公司，我是后来才进去的。早在1938年，他就在布伦瑞克学习为大众公司制作工具，后来当了冶炼电焊工，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还去帮助清除废墟，因为几乎一半都被炸掉了。后来诺德赫夫先生当了领导之后重新开始装配，他甚至还是质量保障部门的检查员，而且还进了企业工会。在随信寄去的这张照片上，您可以看到51年10月5日，当第25万辆大众汽车从流水线上下来，我们举行庆祝的时候，他也在场。诺德霍夫先生做了一次很美的讲话，我们大家都站在这辆甲壳虫的周围，当时还没有像第100万辆那样喷成金黄色。在4年后，为他也举行了庆祝活动。这一次的庆祝活动要比3年前为第5万辆举行的要好得多。当时没有足够的玻璃杯，我们使用的是一种用某种合成材料做成的简易杯。许多来宾和职工都感到胃不舒服，有的甚至在车间里或者外面呕吐起来。这一次全是真正的玻璃杯。遗憾的是，这一年波舍尔教授在斯图加特去世了，因此没能一起参加庆祝活动。他才是真正的大众汽车的创始人，而不是那个希特勒。如果他要是看见我们从前的储蓄簿，他肯定会为我们回信的。我是在战争期间才在沃尔夫斯堡的大众汽车厂开始干活的。就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不久，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去工作。您一定也知道，当时制造的不是甲壳虫，而是大批为德国国防军生产的军用吉普车。在我干活的铁皮冲压车间，还有许多俄罗斯妇女不按工资表计算报酬的在那里干活，但是不准我们和他们说话。真是一个糟糕的年代。我也经历过飞机轰炸。重新开工之后，我在装配流水线上得到了一份比较轻松的工作。我就是在那儿认识了我的丈夫。52年，我亲爱的母亲去世了，把她的那栋位于马林波恩附近的带花园的房子留给了我们。这时我才搬到了苏战区。我丈夫又待了将近1年，直到他遇到了那场严重的事故。也许这是我们犯的一个错误，因为命运就是希望我们和一切都断绝关系。就连我们的信你也没有回，这是不公正的。去年我们准时递交了要求加入大众汽车储蓄调解的申请，给您寄去了所有的证明材料。首先证明我丈夫贝尔哈德·埃尔森从1939年3月每周至少存入5个帝国马克，在储蓄簿上面贴了4年之久。为了一辆蓝黑相间的力量来自欢乐牌轿车，这是大众汽车当时的叫法，我丈夫总共存了1230马克，这是当时的出厂价。其实寄给您一份由纳粹组织力量来自欢乐的全省汽车管理员出具的证明， 因为规定在战争期间生产的少量大众汽车只供给党的干部们，所以我丈夫什么也没有得到。因此我们也因为他现在残废了，要求得到一辆甲壳虫，而且要一辆淡绿色的大众1500型，不要增加任何特殊附件。现在当500多万辆甲壳虫从流水线上开下来，柜厂甚至已经为墨西哥人建了一个汽车厂的时候，大概会有可能满足我们储蓄购买大众汽车的要求，即使我们的固定住址是在民主德国，或者我们不再被算作德国人了吗？最近你们的联邦法院在卡尔斯鲁厄与前大众汽车储蓄人员援助协会达成了一项调解，因此我们也有资格得到600德国马克的降价优惠，余款我们愿意用我们的货币支付，这大概也是可以的吧，或者不可以？期待着您的答复。顺治敬意，阿尔弗利德·埃尔森。 听众朋友，您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世纪》，由演播艺术家连袂演播。 1952年，演播白杨。 要是有客人问我们，我总是说，是这个魔镜把我们聚在一起的。这是最初对电视机的叫法，不仅仅是在倾听杂志上。爱情则是后来一点一点来的。那是在52年的圣诞节，到处都有人拥挤在收音机商店的橱窗前面，从荧光屏上经历了第一次真正的电视节目。在我们吕纳堡也是这样，我们站的那个地方只有唯一的一台电视机，不过也不是特别吸引人。先是讲了一个故事，与平安夜圣诞夜这首歌和一位名叫梅秀尔的教师和木头圣像雕刻工匠有关，然后是一个舞剧，根据威廉布什的作品自由改编。马克思和莫里茨在剧中蹦来跳去，全是根据诺贝特舒尔策的音乐。我们这些从前的士兵不仅感谢他的莉莉马莲，而且感谢他的伦敦上空的炸弹。是啊，开始的时候西北德意志广播电台台长还唠叨了一些表示祝贺的话，电视评论后来为这位普莱斯特博士找到一个和他的名字押韵的词儿，胡扯淡。有一位女播音员穿着有花朵图案的裙子，刚露面的时候有些害羞，她朝着大家，特别是朝着我微笑。她叫伊雷纳克斯，正是她以这种方式把我们俩撮合到了一起。因为贡德尔也站在收音机商店的人群中间，而且正巧就在我的旁边。他对魔镜呈现的一切都很喜欢，那个圣诞节的故事感动得他流下了眼泪。他毫无拘束地为马克思和莫里茨搞的每一个恶作剧鼓掌叫好。在每日新闻结束之后，我已经不记得除了教皇的福音之外还有什么新闻，我鼓起勇气主动跟他说话。小姐，您注意到了吗？您长得和这位播音员非常像。他只是愣头愣脑地说了一句，这我可不知道。尽管如此，我们第二天又见了面，事先并没有约好，还是在挤满了人的橱窗前面，而且是刚刚过了中午。尽管转播圣保利足球俱乐部和汉伯恩07足球俱乐部之间的足球比赛让他感到很无聊，他却仍然待在那里。我们看晚上的节目，仅仅是为了那位女播音员。在此期间，我的运气还不错，贡德尔接受了我的邀请， 为了暖暖身子，去喝了一杯咖啡。他向我介绍自己是难民的女儿，在荣源连锁鞋店当售货员。我当时雄心勃勃地立志要当剧院经理，至少也要当个演员。我如实供认自己不得不在我父亲的那家勉强维持着的饭店里帮忙，其实就是失业，但是却又有许多想法。我声明，不仅仅是空中楼阁。在每日新闻之后，我们站在收音机商店的橱窗前面，看了一个我们觉得很滑稽的节目，全是和制作圣诞节国府蛋糕有关的事儿，以和面团为主，配合了一些彼得·弗朗肯菲尔德写的幽默文章。此人后来靠他的发现人才的节目心想事成，很受大家欢迎。在此之后，我们还欣赏了伊尔泽·维尔纳边吹口哨边唱歌的表演。特别喜欢的是同行科内利亚·费罗贝斯，这个柏林的小女孩由于那首名叫《收起你的游泳裤》的流行歌曲而家喻户晓。就这样继续下去，我们总是在橱窗前面见面，很快我们就手拉手地站在那里看，也就仅此而已。直到第二年的年初，我才向我父亲介绍了贡德尔，他喜欢这个和播音员伊雷纳科斯长得很像的人，他也喜欢这家坐落在森林边上的饭店。简而言之，贡德尔为经营状况走下坡路的海德酒家带来了生机，他懂得如何说服我的那位自从我母亲去世以后整天垂头丧气的父亲，如何搞到贷款。他在大餐厅里安置了一台电视机，不是那种台式的小玩意儿，而是飞利浦公司生产的那种装在木头箱子里的大家伙。置办这玩意儿是一项很值得的投资。从五月份起，每天晚上海德酒家没有一张餐桌一把餐椅再是空着的，有些客人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因为拥有私人电视机的人数在很长时间之后仍然微乎其微。很快我们就有了一批忠实的固定顾客，他们不仅仅是看电视，而且也花钱好好的吃上一顿。当电视里的厨师克莱门斯·威尔门罗德大受欢迎的时候，贡德尔就采纳了他的菜谱，把他们列入海德酒家从前十分单调的菜单。这时贡德尔已经不再当鞋店售货员了，而是成了我的未婚妻。从54年秋天起，这时我们已经结了婚，电视连续剧《逊勒曼一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观众，我们和我们的客人一起在荧光屏上经历了变化多端的剧情，就好像电视里的这个家庭也影响了我们，让我们也变成了逊勒曼一家，也就是像经常可以听见有人轻蔑地说的那样，德国的平均水平。是的，说得很对。我们已经有两个孩子，第三个正在怀着。我们俩都要忍受一点超重的苦楚。虽然我早就已经把那些雄心勃勃的计划收收叠叠压在了箱底儿，但是我也对自己的这种并列的角色并不是不满意。因为正是贡德尔，一边看着逊勒曼一家，一边经营着海德酒家，现在还兼做公寓，像许多不得不从头开始的难民一样，他对干什么事儿都充满了紧迫感。我们的顾客也总是说，贡德尔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听众朋友，格拉斯的《我的世纪》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刘莎。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天津文艺台联合制作。